到现在， 刚好抱枕上有一些微妙的感动。 我喜欢你，却又偏偏喜欢我，明是差的拥有，点燃温柔， 让孤单解冻，小心翼翼享受你害羞的脸。 我喜欢追你，却偏偏喜欢躲，无条件的邂逅，爱到现在， 刚好半生守，有一直微妙的感动， 爱到现在， 刚好半生守，有一直微妙的感动。 夏晨继续在这里陪伴着各位。有的时候我们会做错事，做错了就改正一下，那伤心了就痛哭一下，厌倦了回望一下，活累了休息一下，绝望了无奈一下。有的时候失望也是一种幸福，这句话来自于秋雨，奉献给你。 我们不再有理由，一阵风泛起回忆汹涌，深呼吸不能让痛处泄露，想大方微笑假装很洒脱，忍不住颤抖，分开后都别拼命去追究，是什么错那么错，不堪回首，千回回首，想送给我最完美告别作，我只是观众，忘了我曾把你拥在我心窝，忘了我曾给你拥有的所有，忘了我曾是你的宇宙，无眠不休，无忧无忧，忘了我多难过都不能接受，忘了我只要你好过就足够，忘了我，忘了我们的路，当你想起我，我已不是我，温柔。 去开了，

三天两宿往返双飞，购房报销交通住宿费用。手机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居惠州，我们带您幸福出发。 你在问题，你在生活，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一个人的时光，你会选择怎样度过？是看一部电影，读一本小说，还是在想念一个人，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只想听听歌，享受片刻的宁静。这个世界太嘈杂，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吧，你的品味之选。 夏天继续来陪伴着你的有车生活。那由于儿孙中午常常不回家吃饭，很多的老人就不愿意在午餐上花功夫，往往凑合了事。最常见的吃法就是大米粥就着咸菜或者豆腐乳。一些消化不好、食欲不佳的老人或者病人也爱这么吃。营养专家表示，咸菜不仅毫无营养，还含有致癌物质。那腐乳呢，属于高盐食物，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最好少吃。大米既不含维生素，蛋白质的含量也非常的低，这样的搭配虽然能够饱腹，但是特别的不健康。所以作为子女， 红尘不可笑，痴情最无聊，能空一切也好，此生未了，心却一无所扰，只想换得半世逍遥。心事对人笑，梦中却忘掉，谈天黑得太早，来生难了，还不一笔勾销，对酒当歌，我只愿开心到老，风卷梦不想逃。 收音机前的你有没有冥想的习惯呢？很多的医学的研究专家介绍说呢，冥想是西方的叫法，在中国呢可能被称为内观，心理学称之为正念，与传统的禅修打坐颇为相似。冥想就是关注自己的一呼一吸，将心神收归身体，不去胡乱的思想，有助于提高专注力，对身体健康也是有好处的。曾经有专家表示说呢，冥想五分钟等于熟睡一小时哦，所以工作累了，冥想那么一小会儿，对身体也是非常有益的。我是夏天，继续来陪你听歌。 别这样，我已无力再反抗，找不到一句谎话，骗自己把它忘掉。心过在嘴唇，却不想信任，当我要他听真心话，他转身，突然遇见白狐狸，遇见白狐狸，逃不过他的眼睛，美丽有生命，这份爱没有空气，不让我喘息，心碎了不能痊愈，医不好自己。这样，我已无力再反抗，找不到一句谎话，骗自己把它忘掉。却不相信人，当我要他听真心话，他转身，突然遇见白狐狸，遇见白狐狸，逃不过他的眼睛，美丽有生命，这份爱没有空气，喘息，心碎了不能痊愈，医不好自己，我不要爱得太复杂，放不下，我不要别人代替他，代替他，可是我的惩罚突然遇见白狐狸，遇见白狐狸，逃不过他的眼睛。哦，美丽有生命，这份爱没有空气，不让我喘息，心碎了不能去。 你问我这是怎么了，为什么哭泣，你说快去电视机，你就不会再有你。于是我来到电视机，星星睡在台阶上，

就在你的眼里，在你微笑里，在你欲言又止话里，就在我的爱里，在我的心里，偶尔就只有出现在我眼泪里。若那天谁离去，要多久爱不爱的怨你，关于爱情的话语，来自对方真实也爱自己。若能有默契，爱就算难理解，自然就可以就在你的眼里，在你微笑里，在你欲言又止话里，就在我的爱里，在我的心里，偶尔就只有出现在我眼泪里。我爱你，就在你的眼里，在你微笑里，在你欲言又止话里，就在我的爱里，在我的心里，偶尔就只有出现在我眼里。 我依旧是我吧，我分不到我爱你被剩下的一生狂欢， 来到了光年之外，长大了都是人已经在归来，放弃规则，放纵去爱，放肆自己，放空未来，破不断乱，破不断 寻找从前，是我难以忘怀的熟悉的脸，醉人的笑颜长留在今天，漫漫长夜里是最深的思念。蓦然回首时再次发现，是我难以忘怀的熟悉的脸，永远的笑颜何时再浮现，在我记忆中是最美丽的语言。 为什么常常在我双眼不再出现 Smile again， 解开你忧愁的心结千万千。 Smile again， 就这样忘了他。 Smile again， 欢笑泪水在人生旅途间，忘了他我眼云烟。Smile again。在我生命中是最纯真的心愿。 为什么常常在你双眼渐渐的笑脸不再出现 Smile again， 解开你忧愁的心结千万千。Smile again， 就这样忘了他。Smile again， 欢笑泪水在人生旅途间，忘了他我眼云烟。Smile again， Smile again， 解开你忧愁的心结千万千。Smile again， 就这样 喜迎新春，河北福彩快餐游戏2000万元大派送震撼来袭，2月27日到3月30日，二头号复选单注每注奖19元，二不同号单注每注奖10元，奖金派完为止。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我等着过去与未来的更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韵味一缕三三，我爱的人 特别喜欢毕淑敏的书，叫做《星光下的灵魂》，中间有这样的句子，他说凡是自然的东西都是缓慢的，太阳一点点的升起，一点点的落下，花一朵朵开，一瓣瓣的落下，谷物成熟都慢得很，那些急骤发生的自然变化都是灾难，比如说火山爆发、飓风和暴雨。一个孩子是要慢慢长大的，一个人睡觉也是很慢的，从日落到日出人才能够休息过来，所以在开车的时候一定不能开得太快哟。 拥抱多想永久，再温暖也到了最后，在分岔路口怎么舍不得，总是要有人先走。我以为我没有流泪，为什么却加倍难受，若开口挽留是犯了最残忍的错，什么都别说，我爱过你才懂，谁都没有错，松手安静愈合伤口，走到了最像朋友的出口，我们怎么能回头，离开你才懂，真实的爱过才舍得目送你自由，直到多年后再见用笑容说爱过你的是我。多少温柔替我留在你的胸口，我只能回首怕抬头想起你的脸，总是我天空，我爱过你才懂，承受着寂寞不如忍痛各自漫游，勇敢来到分开不是尽头，我们会活在心中，离开你才懂真实的爱过，才舍得目送你自由，记得如果再重逢不同街头，爱过你的是我，哦，记得要过得比我更快乐，答应我珍惜对的人那一双手、oh, 我爱过你才懂，谁都没有错，松手安静愈合伤口，走到感情最温馨的出口，我们怎么能回头，离开你才懂真实的爱我，才舍得目送你自由，记得如果再重逢不同街头，爱过你的是我，爱着你的是我。 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一个爱笑的人呢？都说爱笑的人运气不会太差，不论微笑是否能够给你带来好运，但它确实能够让你给别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的研究者让参与者观看在不同情境中微笑的脸和惊恐的脸，结果发现在快乐情境中出现的微笑的脸更容易被记住，所以跟我一起来做，一起笑一个吧。 一场风暴用句

生活当中有的时候睡够了七个小时，为什么还是感觉累呢？多项研究发现，每天睡够七个小时就能够保证第二天精力充沛，但是有不少人虽然睡够了时间，但醒来还觉得好累，这是为什么呢？有很多种原因。第一呢，胃食管反流啊，睡着的时候呢，胃酸倒流会影响睡眠。第二呢，是频繁的起夜。美国睡眠协会表示，65%的老年人睡不好觉就是因为频繁的起夜。第三呢，就是磨牙和说梦话，对睡眠也是有影响的。 在每个深夜，直到明天，所有的无奈消失不见，但爱和生活，咄咄逼人的脸，却不给人休息喘气的空间。话语都被曲解，再怎么努力都被忽略，一直相信我，慢慢将爱湮灭，舍不得它却有溺水的感觉。习惯用眼泪模糊焦点，沟通变成各说各话的眷恋，砸碎的相框，心里的碎片，相爱的人就这么渐行渐远。是用麻木模糊焦点，逃避变成自言自语的埋怨，泪流窗外，汹涌的怀念，还剩有 拥抱，却为何渐行渐远？回想着那年前世相恋，被反对是苦，爱却甘甜。目光像阳光，晒干彼此泪眼。什么时候深情枯黄成落叶？你习惯用眼泪模糊焦点，沟通变成各说各话的眷恋。砸碎的相框，失意的碎片，相爱的人就这么渐行渐远。难道我们真的可以说放就放，忘记曾经那么炽热的日常？虽然期待着幸福的晚上，怎么能那么自私只炫耀？我开始后忙碌模糊焦点，逃避变成自言自语的埋怨。泪雨的窗外汹涌的怀念，还想拥抱却为何渐行渐远？的胸口，沉默的容颜，频频回头却黯然，渐行渐 是我，离不开你的人是我，想着你的人哦是我，牵挂你的人是我，是我，忘不了你的人是我，看不够你的人是我，体贴你的人，关心你的人，是我是我还是我。也许前世欠你情太多，欠你的情太多太多，就算剩我一个明媚的春天，我也不会觉得拥有花朵。最了解你的人是我，最心疼你的人是我，相信你的人，祝福你的人，是我是我还是我？舍不得你的人是我，离不开你的人是我，想着你的人哦是我，牵挂你的人是我，是我，忘不了你的人是我，看不够你的人是我，体贴你的人，关心你的人，

笑。亲爱他似毒药，你我早就应该知道，为何却不停地摇。我怎么才能跟上你的爱情多满意，别让天与海的距离衡量爱与恨的多余。怎么才能让我登上你的爱情多满意，狂奔在破晓的大地，拼了命也要找到你。 这样一句话叫做笑一笑十年少。德国的一家公司让2000名志愿者观看12张28岁到68岁女性的头像照，这些照片上人脸的表情或快乐或悲伤或平静，然后要求志愿者分别猜测这些人的年龄。结果发现啊，那些照片上表情欢乐微笑的女性视觉年龄要年轻2岁。所以各位抓紧时间笑一个吧。 世界为所欲为，直到已无路可退。你对我肆意哄骗，谎言说得天花乱坠，不沾白出也无所谓。廉价的激情像是蒸发以后还剩什么值得回味，空洞的惊鸿和悲，我甚至无力理会你把爱情让步给谁，反正梦已被摧毁。我为缘犯了罪，代价是我的泪，悔恨的心情每天要来去好几回，你彻夜不归，我辗转难眠，不甘心失去被爱的滋味。我为缘犯了罪，错误已难挽回，阳光再不曾洒进我黑色的房间，戒不了思念，断不掉危机，守住了誓言。